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是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播出的这样一个关于情感的节目。我们节目中主要会探讨一些和情感相关的话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节目中我们会解答很多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解答的这些问题呢，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会用微信的方式或者是新浪微博留言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是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可以给我留言，也可以这样参与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贾佳，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男朋友谈恋爱，我就发现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情，如果我对我男朋友非常好，很主动，很热情，他反而冷淡冷漠，如果我冷淡了冷漠了，他又开始热情了，是别人都这样谈恋爱吗？这是一个恋爱的规律吗？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我对他好的时候他也对我很好啊。 我妈妈就是这个观点。我妈妈以前，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告诉我说，这个男的你一定不要上赶着，就女人一定要有你的姿态啊，一定要有女人的矜持。但她没有说这么文艺啊，她讲的就是说女人就不能去主动找男人啊，一定要等那男的他要喜欢你，要想找你的话他会来找你的，你不要没事给他打电话，然后没事给他去联系。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土的，就是土方子哈，就是给女人的一个土方子，是怎么能拿住男人心啊，这种土方子。但其实它也是一个这种男女关系中很微妙的这样的规律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男性啊，就是他有的时候会对情感比较懒惰，比如说这个女孩很付出的时候，就是经常会主动去安排事情啊，或者经常主动去跟这个男生联络的时候，这男的就会变得就是相对来讲就比较被动。 你说的对， 他会觉得他不会觉得哎，反正这个感情，很多男人很懒的，就是哎这个感情在啊，我有女朋友，然后我感情好啊，没有问题啊，他就不会去想办法去在感情中去努力。但是如果他发现女朋友不在线的时候，就是不在状态的时候，或者说女朋友怎么对我不怎么搭理的时候，哎，他才会去想，哎，我的感情是不是有问题了？然后我要去好好表现。他是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规律，形成了，就是说大家看的是，如果这个女孩比较热情的时候，男人呢就比较冷淡，然后那个男人然后热情的时候一定是个女的比较冷淡啊，很少见，我也很少看到说，或者很少听到说两个人真的是热情似火，然后两个人互相就是燃烧彼此，然后又在同一个步点上，然后正好是那么和谐，非常非常少见的。 其实很多人在恋爱当中 可能都会是这样的，就是追求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热情的， 对对对， 然后之后呢两个人就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 嗯、 哎，这时候如果有一方非常的殷勤、 嗯、 那么另外一方都会犯懒 懈怠、啊、懈怠， 对，都会觉得反正我们关系之间的关系不就这样吗、 嗯、 一会儿下班我不给你打电话你也会给我打电话的、 嗯、 我不安排约会你也会主动来约我的， 是是， 对吧、 嗯、 那这就是这样，其实不仅仅限于恋人之间， 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也很多很多人际关系也都差不多有一个规律在里面， 是是是 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恋爱拿捏好那个距离和那个分寸也很重要。而且我们的心理专家们其实也会谈到这一点，比如说有一些人总是在一种模式下， 嗯、 那你对对方就不满意了，你会觉得哎，为什么我对你那么好，然后你对我就不冷不热呀， 对对对， 你都没有在主动啊， 这是一个给予和一个索取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点的问题， 对、嗯、那我们的那些心理专家也曾经建议过，说这时候你就应该改改模式了， 嗯， 你这个每天下班都打电话给他、 嗯、 你突然有两天不打电话给他， 他就会心慌， 你看看他是不是觉得哎，这人哪儿去了、嗯、怎么样了， 但是哈、啊，也有的男性啊，就是有的男性，因为我也听说过一些案例，就是有些女孩就是用这种方法，就是说哎，都是女孩打电话，突然有一天女孩不打了， 嗯， 这男的就不找她了， 嗯， 就是也可以看出来说、 哎、这就麻烦了， 对，所以你又不能说是吧，你又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去责骂他或者怎么样，因为你本来就是套路是吧，你本来就你是想耍个套路，但对方呢可能是觉得哦，你不找我可能你有事儿，因为他习惯了你的模式了、 嗯、 在模式中你的付出就是比较多的，然后他就是比较容易获取的，他容易获取呢，因为男人嘛，我们假如洞穴来讲说，男人还是就是男雄性还是这种以去捕猎食物为乐趣。 嗯， 如果你让一个雄性躺在家里没事儿，那他就可能天天晒太阳，他什么都不干了， 嗯， 是吧？他就天天晒太阳，然后把自己打扮得很美，然后像孔雀一样没事开开屏，他就交配就可以，他就不会去捕捉这个猎物，不会去把他的那个野性散发出来，就是他那种所谓我们女孩都很喜欢那种说霸道总裁那种啊，很对你很热烈很主动的这样的东西可能就少了， 哎、 嗯、 对、 嗯、 所以确实是这个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啊，你自己可以掌握一下，巧妙的掌握一下这个距离和节奏， 对对对，是 的，其实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你知道她在你的手心里， 对， 是吧， 就你放风筝嘛，是吧， 对，然后你要把那个出击的机会交给他，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你是知道的，嗯，你就在他的身边， 嗯， 但是你不一定非要让他看到你天天都要黏在他的身边， 而且很多男性他不喜欢黏人的女生，他会觉得这个女的，你的世界只有我吗？ 嗯， 你的价值感在哪里？他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 而且你也要自己问自己，为什么一天到晚就只是围绕着他呢？你的价值感在哪里？ 嗯，也就是说，当你没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依然能够让自己挺开心， 对， 活得很好、 嗯、 你自己有自己的事情做，有自己的朋友圈、 嗯、 有自己这个抛开他你也可以很开心的时候，那么他才会有那么一点点危机感的， 对对对， 是的， 而且这是很多女性女生朋友啊，不包括年龄大一点的女性也好，都要去学习的功课，就终身要学习功课、 嗯、 就是说首先你是你， 嗯， 然后你才是别人的爱人，然后你才是别人的什么什么，就是你要把自己先立住了，然后你再去，你的世界里很丰富，当然它是最重要的，但它不是唯一。 嗯， 这个时候呢，这个男生也会感受到你的这种丰富多彩，或者说你的这种不安定性。 嗯， 你如果太安定了，安定到一天到晚贴他身上，他就会厌烦的，他会厌烦，他会对你产生一种就是排斥这种感觉。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男生问我们的问题啊， 嗯， 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的女朋友， 嗯， 她经常呢跟我说话的时候啊特别的爱抬杠、 嗯、 我说的很多话她都认为没有道理不同意、嗯、甚至有些时候呢还会有一些看不起我的言论，嗯，我自己觉得女朋友啊可能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 嗯， 因为有的时候和其他的朋友在一起她也有那种和别人抬杠的时候， 嗯， 包括她的闺蜜， 我呢带他去过两次和我的朋友见面，结果呢在餐桌上他会把别人弄得比较尴尬，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跟他探讨过这些问题，他说他并没有看不起别人，他说抬杠是一种习惯，他就是用这样的习惯来表达的。我和他相处下来，一开始喜欢他的简单，喜欢他的纯真，喜欢他很可爱的地方，但是现在吧，不得不多考虑一层了，人是要讲求人际关系的，而他太容易得罪别人了。我自己呢也有那么一点点担心，我觉得现在也许是因为他还在校园环境中，他还在读研，还没有考虑到在社会上会怎样。我呢已经工作两年的时间了，像他这样将来自我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我这样考虑对不对呢？考虑到这些呢，我又在想，如果要选伴侣的话，一定是应该优选伴侣，无论是对自己、对家庭、对孩子，都应该是更优质的那个伴侣。毕竟选伴侣其实是在选择孩子的爸爸和妈妈，我特别信服这句话。当我一想到我的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妈妈，说话不大介意别人的感受，还总是抬杠的话，那我现在就有一点点犹豫了，我的想法对吗？ 你的想法是没错啊，就是这观念也我也很赞同，说我们选伴侣一定要选优质的伴侣，但你对这个优质的看法我不太赞同啊，就说可能这个女孩你当时吸引你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就是她比较活泼，比较开朗，会比较简单，比较单纯，说话没有头脑，然后呢你会觉得哎，这个女孩很可爱，但当你深入你发现可能她有这个性格一个可能会双刃剑嘛啊，他的单纯可爱，然后以及说他可能不顾别人感受，这是同步在进行的。你只看到了一面，然后没有看到后边一面，然后放到后边一面，你觉得哎这个不行。但是你要知道啊，如果你找一个这种八面玲珑的女孩，她未必是那种真的是对你很真心，或者说她那么简单的一个女人。到时候你会不会想，哎，这个女孩这么阴谋这么多呀，人心眼这么多呀？当然了，每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她有她自己的这个屏障，有她自己的这个。有他自己这样一个方式，所以说呢，你现在女孩，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是因为她可能情商比较低一点，或者说她生活智慧缺乏一点。 对， 这是通过提醒可以达到的。 嗯， 你不要老想伸手摘一个果子，就是人家已经成熟好的，已经长好的。那长好的果子过程中，得有多少心酸你没有参与？然后你吃这个成熟果子，你就真的就是合适你吗？ 嗯， 或者他能看得上你吗？或者说你有想很多，要想很多很多，就是客观方面的东西。啊，不要是一想就是哎呀，我要选一个优质的人，你能匹配得上人家吗？也是一个问题啊。 嗯 啊，我觉得我不喜欢你这种言论啊，但是我支持你的这种说法。 嗯，对，你自己也可以仔细的去想一想。 嗯， 另外就是我们如果发现了另外一个人有我们不大满意的地方， 嗯， 那么自己也看一看那些地方是能不能调整的。 对， 有些如果。比如说我们嫌弃对方啊，这个有些人在关系当中慢慢的接触下来，我们会嫌弃对方，我们嫌弃的是对方没有办法改变的地方。 对， 比如说嫌弃他的长相，嫌弃他的个头，嫌弃他的家庭出身，没法改变了， 是 这些东西就已经是在那儿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觉得哎，某一些地方也许是他会改变，能提高，那我们可以去交流啊。 对对对， 对，我们可以跟他去讨论啊。我真的觉得是，不是说我们要去改变一个人，而是我们要有我们作为对方的恋人，我们其实也有这个，我们不能说叫责任，就是我们可以有这个意识去提醒对方， 对 某一些方面是不是能发展得更好。 嗯。 是不是能变得更好？ 对，而且这学校的环境相对是来讲比较简单啊，他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这人际关系得需要一个很强大的智慧去维护的。包括我现在，我一直因为我工作比较自由嘛，我也很少跟人接触，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但你说因此就认为我不是个优秀的人了吗？那肯定不是，说是这样来评论的。但我觉得有一些善意的提醒和有一些这种帮扶，我觉得两个人其实恋人和夫妻之间，除了这个相爱，然后除了共患难，还有帮扶的义务。 互相帮助一下是吧，哎，你提醒一下他，比如说这个话你事后会跟他讲说，你看你这么说，然后比如我们俩演练一下，如果我这么说你要是那个人的话你会不会不舒服， 对， 我相信这个人他不会，他不会因为这样的一种好的方式去排斥的，他会意识到，哦，我男朋友真的很棒啊，是我人生的航向啊，是我人生的导师，他会教会我很多东西，你何乐不为，为什么不做这样一个男朋友，而是说你通过这点小事就去否定这个人呢， 而且有的说话我觉得自己的看法也有片面， 对对对， 其实一个说话很直接的人啊，有的时候在某些包括在职场，并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这个同事，因为大家可能会喜欢他多过于那种什么都不说的人， 对， 多过于那种心思里藏的很多很多的事儿，你还摸不清楚的人， 对对。 男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我现在啊，我在一段恋爱当中，我非常非常的爱他，但是呢，他有孩子了，他也有家庭，他老公呢到外地去工作了，一直都不回来，对他和孩子也就是给钱，最多在春节的时候回来待几天就走了。他说他感觉他老公也不太想和他过，但是他这个人呢又很传统，他认为让他主动去提离婚的话，那么他会有很大的顾虑，包括他会考虑到他的家，他的父母，他的孩子，以及他的公公婆婆。他的公公婆婆呢也在我们这个地方啊，他没有和公公婆婆在一起，他是自己带着孩子过，可是我每次都看到有的时候他的生活其实是挺难的，虽然对方给了他生活费，但是孩子生病呢，有一次都很晚了，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帮他，原来那时候孩子一下子发烧都昏厥过去了，给他吓坏了，我去的时候他吓得两个眼睛都直了，在这样的时候啊，他说他给他丈夫打电话，他丈夫手机都是关机的，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很心疼他，我也知道我做的事情可能不够好，可是我真的是很爱他，很想和他在一起，我该怎么办。第二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告诉我家里，我父母要是知道我找了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在我们这个地方，那也是会遭到反对的，而且我相信是挺激烈的反对。 所以这个问题很难拿主意，首先这个问题是不道德的啊，因为他有家庭有婚姻，而且他也没有并没有说是现在有这个结束婚姻的打算，然后呢你呢可能就是他旁边的一个精神支柱，或者甚至是一个就是危难时刻的一个帮助。其实我觉得你的角色更像是朋友多一点，他可能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身边真的需要有一些这种朋友啊亲人的照顾啊，因为一个女人可能力量有限，遇到一些这种危机问题的时候可能很难处理，那你的角色呢我觉得是比朋友可能要多一点啊，类似于亲人的朋友这样的角色。而我觉得这女人情感未必是真的是就是像你想的中她那么需要你的情感，所以说呢你盲目的现在去否定她的婚姻，然后觉得啊，这个女人是因为传统才不能提离婚，也未必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他们之间的婚姻到底怎么样啊你也不知道，女人呢有时候在寂寞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抱怨两句啊，也很正常， 对。 那如果男的他跟男的如果真的一点感情没有的话，我相信他也不会说只是因为一个名声的问题他就完全就不会为自己做考虑，我觉得也不会， 好像也不至于， 是啊，对。所以说呢你现在的角色我觉得很尴尬，在于说你自己一厢情愿，你很喜欢他，你很爱他，而且你我觉得你要考虑考虑你到底他是一种怜悯敏感，还是真的你是被他吸引了，还是被他什么吸引了，如果是同情，很多人因为说把同情的这种状态以为是爱情了，哎，你觉得这个女的好很不容易啊，好心疼她呀，这是一种其实这是一种友谊跟亲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并不是爱情，爱情一定建立在两个人没有这种困境的时候，两人互相的这种感觉上，然后建立关系之后可以两人互相帮扶啊，但我觉得险境中的这种吸引大多数都是同情，所以你要想清楚啊，你到底是不是说真的你说哎，你就是为了他你就是愿意一辈子和在一起，然后抵抗你的这种啊你们这种地方的这种风言风语也好，然后抵抗这种 道德的舆论的压力也好啊，包括你要将来照顾他们娘俩，让他们的生活也好，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负担这个东西？我觉得先不要一头热的去先被所谓的爱情冲昏头脑，先分析自己的感情，然后再理智的去判断分析吧。 嗯嗯，下面一位，这是一位43岁的女性， 嗯， 她的问题是这样哈，她说我离异了， 嗯 我经济条件还可以。我前夫呢和我分开的时候，我有2套房子。 嗯， 那么当时呢，我前夫可能是对我很内疚吧，因为婚姻的过错方在他， 嗯， 所以在经济上也对我有了一定的补偿。 嗯， 那么我呢，生活的还算是比较富裕吧。 嗯， 再加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了一些事业上的发展。 嗯， 个人的积蓄，我开了一家。家政公司，这家家政公司现在经营的还可以， 嗯， 那么每年呢也有一定的利润吧，虽然不算大。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认识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呢是29岁，那么认识他已经有2-3年的时间了。一开始呢是他当时工作没有找到合适的，我帮他在朋友的公司找了工作，后来呢他又来找我，跟我说他想做一点点小生意，我又帮了他3万块钱。在那期间呢，我们也有过不和和吵架，他呢也说过几次要还我钱，但是拖着都没有还我的钱。再后来呢，他就经常出入我家，有的时候到天晚了他就对我说他不想走了，我赶他走他也不走，非要住在客厅里，而且对我的称呼呢一直是叫我姐，但是在行为上跟我还是很亲热的。我已经看得出来他很想和我发展的是男女之间的情感。而且呢他这个人嘴甜，还会做一点面食，每次我自己胃疼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给我做一点吃的，做点饭。在这方面呢，我又觉得他挺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能看得很明白，他其实可能也是贪图我现在又有房又有钱，生活也还算不错。他自己也说过，我问他不找一个同年龄的女生吗？他说那个年龄的女生什么都没有，还得问他要房子，他实在是给不起房子。他出身确实是比较贫困，自己呢也算是在城市里很努力，也就是做一做小生意，给别人修修手机什么的。那么我现在啊对他不知道该怎么想，我确实想有一个伴儿，但是呢我又怕他贪图我这些，我该怎么办呢？ 我倒不觉得恋爱中有贪图是有问题的啊。其实你说我们贪图他的美貌也好，然后贪图他的才华也好，贪图他的这个家境也好，贪图他的X 也好，其实每个人在情感中都是有索取的，只是索取的这个方式不一样。这个男孩呢也其实也很坦白，他也讲了说可能同年龄的这种女生呢他可能达不到这个对方的这样的这种要求。 对， 他呢觉得有个捷径，说我选择一个比我年龄大一点的，但是经济条件好一点，我就可以少奋斗很多年。那我能够给到的是，我的这种年轻的肉体，然后或者我的这种饱满的爱情，然后包括陪伴呀，包括就是 包括一份体贴， 对体贴，这都是他的付出。其实大家都是这种等价这种交换的。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不用把这种事情想得太，就是 你不用想太肮脏， 对，不用想太肮脏。我觉得 有些人是概念贴标签， 对对对，因为这个男生他没有骗你。首先这一点他没有骗你，是吧？有的人是骗你说我爱你，然后但其实是图你钱，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 对， 但这男人就讲了说，我就觉得我们之间这现在正好你需要的我有，我需要的你有，我们在一起没有问题啊。虽然你现在这个年龄说43岁，可能会你自己首先在自己这个年龄上有一个这种自卑感，会你觉得我现在他会不会不图我人呢，就图我钱呢？我觉得只要有图，然后你也愿意的话，这没有什么问题。就你们的资源，大家都是资源交换。就你现在呢，没有说生活中的这种困难了，他呢现在正好处于这种生活中的这种爬，就是 跋涉期啊，往上爬的这个阶段，哎，如果你们俩又有好的一个好感，然后又有好的情感，然后又可以互相帮扶的话，这也没有问题啊，啊，这是你自己去解除自己心理障碍吧？ 对，所以你自己， 哎，我就是讲这句话，比如说王思聪，他说不是说他自己是王思聪，就是我是个普通年轻人，然后那女孩不喜欢他，你觉得这个女孩有问题吗？ 没 有问题是吧， 对， 但是突然之间他说，哎，王子，哎，我又喜欢你了，有问题也没有问题，因为他的标签和他的这个所能够产生的这样的吸引力就是摆在这里的， 嗯 啊，是吧，大家各取所需没有问题。哎，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说，那个有一个男生参加一个节目嘛，就是好像是非诚勿扰还是什么，就是相亲节目，然后这男生去之后就讲他没有钱，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能力，但是呢他有一颗爱心，然后还有长得也还算不错，结果所有女生都灭灯了，觉得不好啊，觉得你这个所谓的长得有点好，或者说你的这些其他的我们不足以让我们愿意嫁给你。后来呢这个主持人过来把真相揭露了，然后这个男的是一个香港超级富豪的儿子，所有女生都觉得疯狂的，觉得哎呀我怎么说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对象。所以你说这个事情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是吧，就是你说我和我的钱财也好，和我的塑造的所有的这个成功的也好，这都是我的一部分， 对， 是你的一部分。 对， 你作为一个人，你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价值、社会体系，然后给到别人的感受，给到别人的这样的一种你的标签也好，或者你的这种，这都是这，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要抗拒这个。 生活中如果有机会是那样的，假如你刚才讲的《非诚勿扰》里边的那个故事啊， 对， 如果说这个男生他有机会在他的工作岗位或者在其他的场合慢慢的去接触一个女孩子， 对对对， 他可以没必要先拿出自己的大钱包来， 对对对， 和自己的富有的背景来， 是是是， 那这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是他的爱心，善解人意，你有机会看到他其他的条件， 对对对， 对吧，但是如果是在两个人刚刚相亲的那样的场合，我也挺不赞同有些人把自己瞒得死死的。 对对对， 你明明这个比如说月薪3万，你非跟人说 3000， 对不起啊，我这人就能挣3000，那别人会觉得哎呦你三十岁了，你只有这样一个生存的能力， 对对 对, 对, 不对，那么他可能会考虑到那你是不是比如说你 不够 聪明，能力不强，对吧，如何如何不够上进，对，都可能会这样 的。是的是的。 所以咱们说到这个女人，这个问我们问题的这位女士和她25岁的男朋友， 29岁 的男朋友哈，其实你真的就要看看你的需求和他的需求， 是的， 另外就看看大家的诚意。我特赞同贾佳说的，大家如果并没有相互欺骗，就不存在什么很肮脏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你不用贴这个标签， 是的， 就是你所能给的，就你生活中什么都有了，我生活里什么都有了，我也有房了，我自己也有公司， 经济条件也不错， 我经济条件也不错，我也有我的事业，对吧，那么对方呢可能觉得对方听上去也并不是一个只要吃软饭的人， 哦，不是，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 对方可能还在辛辛苦苦， 他有自己的事业，是吧？也 做一点小生意， 做点小生意。 对， 然后呢，也有自己的理想，就是哎，我要找一个，哎，就是条件可能比我好的啊，这样我们大家一起互相不嫌弃或者怎么样啊？我有我的这个优点，你有你的优点，大家把优化组合在一起，啊， 女生。说 介意这个， 我要找一个条件好的，这个社会好像不说什么。 是的，是的。 但是男生说我要找一个条件比我好的姐姐， 大家都会骂他， 甚至当事人自己心里都有点忐忑不安了哈。 但我是觉得这个社会的包容度在于说，只要你是一个诚诚恳恳、坦坦荡荡的，你就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接受度现在比以前大了很多， 大了很多了。对， 很多人还不觉得说，你看现在很多这女明星40多岁，然后找一个20多岁的男生啊，大家以前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接受不了，但现在其实很多人觉得还反而很甜，姐姐是吧？姐姐，然后姐弟恋，那反而挺甜的，大家互相有所趋，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贾佳。那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 豪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贾佳，我们正在回答各位听友和网友咨询的各种情感问题。您也可以咨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的播出时间是22点，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如果您在北京收听我们的广播频率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收听到。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方便时间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生她说，我是一个挺相信直觉的人。那么最近呢，我就觉得我的这个男朋友啊喜欢上我的闺蜜了。闺蜜呢和我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我和我男朋友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把我闺蜜介绍给他了。我闺蜜呢，这个就像很多人的闺蜜一样，也见证了我们感情的点点滴滴。我们俩好的时候我闺蜜也高兴，我们俩吵架的时候我闺蜜也会劝我，相处的都很融洽。我们也经常一起出去玩儿。闺蜜呢其实在恋爱中就不是特别的顺，交过一些男朋友，各种各样感情的事情也会向我和我男友来吐槽，我们也会帮她出出主意。前段时间呢，我的闺蜜就分手了，和她谈的一个男朋友。那我的男朋友呢还在说，他说他找找他们公司有没有合适的人要介绍给我闺蜜。但是我说一下，大概是几个月前，那么当时呢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的忙，好久都没有见到我闺蜜了。有一天我出差回来的时候，我就约了闺蜜，还有约了我的男朋友，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因为很久都没有问她的情况了，所以呢就问她感情的问题。她当时呢就说我在劝他哈，我劝他，我说让他在感情中应该怎么怎么做，怎么怎么做。这时候呢，我的男朋友却说你很优秀，你要找一个更爱你的，你漂亮，性格又好，不怕找不到合适的。我当时呢就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我很少听他这样去夸人。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哈，他的眼神 以及她照顾我闺蜜时候的一些动作行为，以及她在我闺蜜在的时候不愿意主动的和我靠得很近和亲近等等吧，我说不上来的一些事情都会让我有点不舒服。我会觉得她更关注我的闺蜜。那么慢慢的我就开始留神了，留意了。而且呢，我又会发现后来的好几件事情都是这样的，她好像对闺蜜格外的留意，甚至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如果是我闺蜜打来的，她突然就停住手里所有的事情，侧耳倾听。这样的一些小细节我都捕捉到了，所以呢，我现在心里特别扭，不想把这件事情捅破了，捅破了觉得很难过，我甚至最近连闺蜜都不想见了。我也知道好像不是闺蜜的问题，闺蜜并没有主动的去约我的男友，应该是我男友出问题了，我该怎么办？ 现在是还没有实锤，只是说是有跟着举动上的怀疑啊。另外呢，我一直对这种就是三人行我不是很理解，就是恋爱啊就是恋爱啊，很多人喜欢就大家都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是还是像学生一样大家就是集体的这样的一种 活动方式。 对， 有人喜欢这样 啊，是有人喜欢这样，但是很多很多这种就是不该有的劈腿的这个情况也会在这种小团队中发生。我经常会听到大家会讲这种事情，说哎，谁谁和他什么男朋友在一起了，谁谁和他女朋友在一起了，很容易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在这个生活过程中太亲密了啊，超越了一般的这种朋友之间见面的这种频率，然后又有这么亲密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近距离的接触，很容易就发现说哎，她的闺蜜，而且又有这样一种隔着的关系，会觉得哎，她的闺蜜会比这个我身边的女朋友或者她的这个男朋友会比我的男朋友会好，会有这样的这种发现。所以说呢，你现在这种敏感我相信也不是说是空穴来风，就说啊觉得完全是自己的这种多疑， 也肯定是有一些迹象了。 对，有可能有的时候谈恋爱的人挺敏感的。 对对对，包括他的什么他的眼神也好，包括他对他的评价，包括他的这种就是行为上的一些举动，我相信这个男生有可能对你的女孩子这个闺蜜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好感，但是现在具体能不能下定论说他俩在一起还未必啊。我觉得其实你倒是可以和男朋友真的是好好的去梳理一下你们的相处模式，我觉得不要这种大锅烩在一起啊。每个人身边都会有更优秀的异性或者更优秀的同性，那我们是不是就说看到一个优秀的异性就要换一个呢？那肯定还是说尽量的避免这种事情吧。啊，我觉得你以后还是拉开大家的距离，可以有事没事聚下会，但是没有必要说老是黏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让他们稍微有点距离感，然后也稍微冷静一下。 对，而且借此机会你可以和你的男朋友聊一聊，比如说 对对对 你们之间的感情未来的走向计划，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当中他怎么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和情感， 对对， 你都可以经意不经意的开始聊一聊，特别是未来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你男朋友自己可能都不够清醒 的，是的是的， 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沟通把他拽回到那个正道上， 对对对， 不是去质问哈。 对，你追问的话很可能就反而让他就是真的是去发现了这个内心的情感了。有些时候是好感是可能是悄悄的一个小火苗，可能就点一下啊，可能因为我们看到优秀异性我们也会觉得哎心动一下，但心动未必就说明说这个人马上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了，但是还有很长的距离。所以我觉得你呢就是以后这个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你们可以定期聚会，但是聚会的时候最好是比如说不是你们三个人，而是说你再叫一个其他的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啊，大家是四五个人的组合也还好啊。我觉得这种三人组合是很危险的啊，很容易引起这种就是不该有的这种心动，我觉得尽量的还是要避免一下。 对，一位女孩说我刚刚参加工作大概半年的时间哈，在这个单位呢应该有一个我的师傅吧，也就是入职之后带我的，那么他是一个中年的男人，真的对我挺好的，是因为从来不藏私，而且在工作当中很维护我，我有做得很笨的地方，做得不够好的地方，那么他都会很维护我，他把自己 所有了解的知道的我们行业内的一些知识都告诉我、 嗯、 要知道我一个校园出来的学生到真正的在职场上在自己的这个公司里其实确实是很欠缺经验的、 嗯、 所以呢我非常的感激他，这样的话呢我呢也就请他吃了两次饭，发了工资之后请他吃了两次饭，我是作为一个女生对一个自己师父的报答吧。 嗯， 在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我觉得还好，聊了很多公司的事情。 嗯， 第二次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对我聊了很多他家里的事情，其中就聊到了他妻子的很多不好，而且聊到了他在生活中他自己觉得多难过多情绪低落。 嗯， 我吧听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心里也不舒服，我也知道好像有这样的事情，一旦一个男人不断地对一个女子说自己妻子的不好，这个男人是不是就有一点点不怀好意了？我不知道我怎么和这个师父以后相处啊。 嗯，是很多成年男中年男人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说他因为他在这个小女孩这个世界中啊，他可以一边塑造一种就是无所不能的这样的一个师父的形象啊，然后一边又给他透露出这种无所不能的英雄在黑暗中的那些啊软弱的那些软弱的心灵部分啊、 嗯嗯、 所以说呢哎引起这个女孩双重的这样的一个迷惑，说啊她又有光辉的一面又有脆弱一面，我是不是应该去啊去有一个感情的回应她。所以这时候其实你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当你去当这个师傅给你去讲这个，当师傅去教你的时候，你要尽量的表达谢意，让他觉得你是在感谢他，你是在去是真的是把他当成一个是当成你的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个导师也好师傅也好，然后另外的时候当他去聊家庭事情的时候你尽量的去避嫌一点。 嗯， 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说师傅，你说我不太懂这个事情啊，你说我刚刚毕业，我不太懂，所以说呢，这个事情你要不就和一些那种更有经验的人去聊，他们给你出主意，你会把自己撇开，除非你对这个师傅有意思的话，你没有必要跟别人聊人家的家事，他的老婆好不好，他的老婆他的生活满不满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不要去乱评价或者不要去乱怜悯，生活的真相是很复杂的啊，也不是你现在能够理解和能够把握的， 嗯， 尽量的保持距离还是比较好一点。 对对，下面还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哈、啊嗯，她说我和我男朋友啊，我们俩相恋是同事吧，这个在关系当中，在单位当中呢，关系就挺好的， 嗯， 那么慢慢的我们就开始谈起恋爱了， 嗯， 我们有两道关口，第一呢是。我的男朋友告诉我说先不要告诉周围的同事，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同事如果知道了我们万一感情发展的不好会比较尴尬， 嗯， 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和同事提起，但是呢这样的话就挺别扭的，因为两个人还是同事，工作中还有很多的交集， 嗯， 那么又不能表现出我们是一对恋人，还得在别人面前假装好像是同事之间的距离，因为公司的文化是这样，在公司上班期间同事们基本上很少开玩笑和说笑，大家都是各自把各自的事情做好，工作交集的时候也都是公对公的态度，因为我们的职业规范就是这样的哈。这个呢让我觉得有点别扭。另外我们相处了大概五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对我说该见见他妈妈了。在这之前呢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妈妈问我什么我就回答，他妈妈可能会问我一些问题，我说好，就这样呢就去见了面，我们是一起在外面吃的饭，我还为他妈妈挑选了礼物，但是在饭桌上我就发现他妈妈不太爱和我说话，和他想的不一样，他妈妈没有问我任何问题，一副你咋样都跟我没关系的样子，对我的感觉就是冷漠有距离，我觉得很奇怪哈，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他妈妈要这样对我。在这之后呢我就问了他，我说你妈妈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意啊，你是不是之前告诉了你妈妈我的一些什么条件你妈妈不认可啊，那为什么要见我呢？他听着莫名其妙，他说没有啊，我说你在 饭桌上看不出来你妈妈不太愿意和我讲话吗？他说许是我妈妈那天胃疼吧，我妈妈胃不太好，所以有的时候吃饭不太爱说话。我到现在都害怕了，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他妈妈就是在摆脸子，而我又不知道为什么，问我这个男朋友他却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家我要进去吗？我要和他再继续走下去吗？ 嗯，哎，这个男朋友确实是不是一个在我们想象中是比较优秀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男生啊。第一，首先说他对你们关系的这种遮遮掩掩，我会觉得很不舒服。如果是我的话，作为我的话，就是我认为爱情是一个很光明磊落的事情，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或者见不得光的。有的人是说公司文化不允许说这个员工谈恋爱，有的人还会因此说两个人放，其中有个人愿意放弃这个，然后也要去跟大家宣布两个人相爱的消息啊。包括我们前段时间有个段子说你还有些男朋友还不好意思公布女朋友，你看人家鹿晗是吧，人家已经是流量小生到那种程度，人家也一样公布爱情消息，没什么，只要这个爱情是让他觉得是他骄傲的，他满意的，他认可的，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对， 所以说呢，首先这个男生在这个态度上，就是他觉得哎不愿意去所谓大张旗鼓去让别人知道的话，有可能他有一点点对你们关系并不是很确定，或者说对你并没有说百分之百的满意，只是说哎觉得还可以吧，先走走看。另外呢，就是他妈妈的这种态度也不用讲，肯定是说对你不是非常满意，这个都不用去猜测什么胃疼，然后就胃疼你可以不出来是吧，或者你胃疼的时候你人很多那种家长说他可能身体不舒服，但他也要去好好的去跟未来的这个儿媳妇去吃个饭聊一聊， 对，这是起码的礼貌、 啊、对，起码的礼貌，起码的教养啊，起码的这个、嗯、这个对人的尊重吧。 嗯 啊，即使我们是朋友之间，你说见面大家是不舒服，也还是要去忍着自己的这点小难受，会去啊去跟对方尽量的好的感受。 而且就是至少真的如果有人不舒服有说明，对吧？ 对呀、啊，就 是坐在那儿说今天 再约一个， 今天不太好意思，对，我可能不太舒服， 是的是的， 有什么不礼貌、不周全的地方哈， 对对对， 就是这是人之常情。你这个未来的婆婆看起来连人之常情 都不愿意去敷衍你， 要么不屑于做，要么不懂得做。 对对对，是的， 对， 有很多、就是有很多中年女性啊，就到了就一定年龄了，她有个权威感。 嗯， 他就认为说我不用这样，我想怎么怎么样， 嗯， 这样的话就其实很多时候是给人造成一种很不舒服很不愉快的感觉。如果是这样一个婆婆的话，将来如果我们孙杨老师讲的没错，说这个人可能是不愿意做，或者说可能就不懂这东西的话，你将来跟他家庭生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如果一旦有矛盾的话，可能他就不会顾及所有的一切，可能就会按他的这种权威感去跟你去去相处，这样你也会很难受。 嗯，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因为我们也没有见到你们真实的情况啊，我们只通过你的这种描述，我们不知道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这样一种，比如容貌上啊，还是说性格上，还是说家庭，还是哪些方面条件是稍微弱了一点，然后让这个男生没有说百分之百的这样的一种恋爱的这种投入感。 嗯， 所以说呢，你自己分析一下，如果说他真的是对你还并不是说很满意的话，或者你自己考量一下这关系你是否能接受，如果接受不了的话，我建议你慎重再考虑一下。 嗯。好，一位女士的问题哈，结婚了、 嗯、 结婚了呢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呢自己心里边挺难受的哈、 嗯、 这个结婚的婚房呢是男方婚前买的，结婚的时候男方的爸爸妈妈给了我们20万块钱，当时呢是这样说的，说在我们这个家乡啊习俗啊给10万块钱就可以了，但是他们觉得我很好，对我也很满意，所以给了我20万块钱，这是结婚前哈。他说那么我当时觉得特别的开心，觉得这是老人家给我自己的钱，因为对我的满意。可是呢当我拿到这笔钱之后我老公马上就对我说这笔钱不是给我的，这笔钱呢是拿来用在我们婚礼上的。而且呢房子里边要添的一些电器和换的一些家具还有一些用品需要花钱、 嗯、 所以他一下子就从我这儿拿走了10万块钱。那么我觉得这是他和他爸妈说好的，也就是说在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和我父母还有和一些亲戚在一起的时候，饭桌上从我们这儿来说是走了一个礼，也就是说当时还有介绍人给了我20万， 面子是大家都足了，但是立刻就从我这儿要去了10万，我不太舒服。另外我告诉他说，那剩下的钱，比如说我希望买婚纱，我希望婚礼在哪里办，我希望还能拿出一些钱来我们出去度蜜月，他一概不同意。他说我必须把这个钱存起来，因为他说他父母的意思也是让我把这个钱存起来不要乱花。我特别不高兴，我觉得一个婚结的好委屈，说出来也挺不好意思的，都是因为钱的事情。其实并不是我真的要在乎这个钱，而是我在乎他对我的态度。 你就是在乎这个钱呀，钱就代表的就是他对你的态度呀。他很显然说这个钱只是面子钱，你误会了，你以为这是送给你的钱。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包括彩礼什么的，还有回礼，其实这个钱基本上就是因为面子， 对， 很少说你结婚了，哎，我就给你20万，然后你拿着花去吧。那除非可能是大富豪的这种啊，这种级别的家庭，正常家庭就是说，其实这笔钱是用于你们结婚的基金，你们的家庭共同财产。所以说呢，就是， 因为要娶你了， 对， 人家父母把这个钱拿出来， 这是很给你面子了，就说啊， 对， 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这父母做的还算比较周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至少会让女生会觉得，哎，这个人家里人非常在意我，或者非常尊重我。但是你理解错了，你就把这个钱当成是人家送你压岁钱了。 对， 你要想，我们小时候接压岁钱也还是父母要还的呀。 对， 所以说，我觉得你是把你自己当成那个就是货品是买卖，就说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你真的以为自己嫁到了一个就是超富豪家庭，就拿20万给你当零花钱了？ 对， 我觉得是你误会了。 我也觉得是你误会了， 误会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啊，你这个刚刚结婚， 这话不好听，但是就是这样的。 刚刚结婚， 对， 为这个事情误会窝心是挺难受的事儿。 是， 这个事情，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你又给我们发来了微信来询问，那我们告诉你，你如果能听进去了，能听这个劝了，最好。 对对对，就是首先你要理解说，这个钱是用于你们俩家庭基金的钱，包括所有的这个前期啊，包括你们俩可能初期的生活费用，可能都是在这里边的，这是父母给的一个心意啊。但你要说觉得是零花钱或者是你的私有财产，首先我觉得在这个观念上是你自己有私心了。 对， 是有问题了。就是哪怕是这个父母给你的私心钱啊，私房钱，你都应该主动说，这个钱我们还是拿来这个作为家庭基金用吧，因为这是你父母这拿来的。这才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家互相明事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显然我觉得你还是真的是有太私心太重了。你号称说是不为钱，你不为钱你为什么会不高兴，为什么会不愉快，对不对？ 两个人过日子啊，其实是一件挺长远的事情。而且两个人一旦成立家庭了，在我们节目中，在我们的后台啊，其实我看过不少成立了家庭之后，大家还在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 是的，是的， 钱还在想。 没有觉得两个人是这组成一个家庭是共同财产，没有这么觉得。 对，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啊。 而且钱还在想着我怎么样能放到我自己的口袋里。 对， 哎，你要知道，婚姻当中相当一个大的矛盾就是来自于此。 就是 如果在婚姻中，我们在某一些问题上太自私了，太多为自己考虑，没有为两个人和这个家考虑的话，矛盾就会出来的。到有一天婚姻质量不高的时候，不要怪别人，想一想自己在婚姻中，你对这个婚姻抱以什么样的态度。是吧？ 对， 就是一旦结婚了，就是两个人就是一家人。两个人都应该想的是，我怎么样为这个家，让我们两个人过得更好。男人也应该这样。女人也应该这样啊，别老想的是钱我怎么样放到我自己的口袋里。 对对对， 是吧？ 但是有可能当你提出这个主动说你这个用于家庭的时候，反而男人会对你放松了。 哎， 反而男人会觉得，哎，这个钱你看看，要不然你怎么安排，他会放心的交给你。 对， 而你露出的是一种在我看来是就比较自私的这样一种想法的时候，男人也会戒备的。 对， 会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妻子。 对，所以你不愉快，对方也会不愉快。 是的，是的。 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这就是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内容。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内容，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参与节目。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